转眼间和你未见，便寂寞1034天，挥过手行了百箭，道别的光景真像昨天。别拉扯，认真点，情绪可以到低点。我的天，他要走无法幸免，你要冒一些风险，不紧要。当天放弃我的是你，今天你也有被放弃了那个滋味，能从头做起。其实我曾一个闯思路，比失恋更早。其实我宁愿你不那么好，得不到也好。其实我还好，期望你还好，我已经太知道，心要静才好。失去的唯有认了，在冥冥中他不属你的，得到的越看越花，幸运光景都只是借的。大家总是旧相识，无疾而终也增长了见识。亲爱的，凭你悟性，为何没想到珍惜？不紧要，你的心永远不断转，他逼你再爱，大概会变了你不愿，宁愿给你选。其实我们都很想得到，都跟天对赌。其实压力高得比天更高，自卑点也好。其实我还好，期望你还好，我已经太知道，理想可以不高。放弃我的是你，抑郁我有过，但我战胜了那滋味。其实世事总有好不好，不值得美好。其实我们专喜爱得不到的，手松点也好。来吧，我还好，期望你还好，你肯跟我倾诉都算好。其实我们都很想得到，都跟天对赌。其实压力真可以比天更高，心松点也好。来吧，我还好，期望你还好，我太想去知道，坏消息也好。